给我点。 现在 真的， 艾美，这是油，是一种金属，就像从矿里找来的铅或者铁一样。油早就被人认识了，问题只是在最近居里先生和我发现它和其他的金属不一样。你想想，它能够释放出电，更有意思的是它还能释放出穿透力极强的射线，能够随意穿过厚纸板、木板或者一块金属板。 它怎么能这样啊？ 谁也不知道，眼下世界上就没人知道是为什么会产生和怎么产生的。居里先生和我仅仅是观察到了这油的特殊能力，它在一段距离中作用，肉眼看不见。 就像收音机。 对，就像无线电广播。我还就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放射能。你再听我说。 当然。哦，这就是您的烦恼。 是啊，就是这个油的放射能。因为凡是生物以外的东西在它活动的时候，具体的说，一座火山、一朵云、燃烧的木头、煮开的水，艾美，你看这里面，不是物理就是化学。 哦，文了。 那么至于这个放射能，问题在于它是物理现象呢还是化学现象。好，你知道它是物理的，因为不论我们把它弄湿了，不论用什么方法加热冷却，油它的表现一直还像数次先生所说的悠悠的。换句话来说，它的辐射是恒定的，不会衰减，不会中断。再加上油和其他的物体混合在一起之后，这些物体也有放射性，这就是物理呀。 别着急，我相信您。 还不止你一个。我首先想象到它，又证实了，还示范表演，公之于众了，整个科学界都观察证实了。但是现在我有的这种从奥地利找来的利金油矿石，其中大量的石头只含有极少的油，然而以同样的重量，它的放射性比纯油还强，这完全不可能。一种油和岩石的混合物怎么能比纯油的放射性还强呢？这既不是物理又不是化学， 那就是一种您还没有找到的另外一种东西。 什么东西？ 一种您肯定能够找到的东西啊。就是这些，还有您所受的教育。 问题是我们都知道的沥青油矿里都含有什么？它含有铋，含有钾钒油矿，还有一些杂质。无论是铋还是钾钒油矿，它都不具有放射性啊。 哎，那就是那些杂质让它悠悠。 杂质？ 对， 这些杂质里也不含金属，你怎么能让它有放射性呢？ 你证实过吗？ 没有。不过如果有的话，它就是无穷小。如果这金属存在于杂质中，它的放射性就应该是数倍的高于油，那么才能让这些混合物的放射性大于纯油。你以为 华丽，这很容易就能证实。我们有沥青油矿提炼后的矿渣，你有提炼以后的纯油。如果拿出相同的重量，矿渣的射线比纯油还强的话，那就是证据。艾美小姐， 哎呦，别叫小姐，小姐叫艾美。 艾美，您来，您看清楚这个刻度盘。首先是纯油，指针上升到75，现在是矿渣，指针上升，超过100，真是难以置信， 奇妙非凡呐！这个金属在沥青油矿中，仅仅是一点点痕迹，它就有这么强的放射性，那么我们应该称它为。哈啾阿根， 哈啾嫩， 哈啾雷， 雷。 如果你们俩不再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，那我可就走了。这俩人真是。 这个雷，如果仅仅是检测到它，还不足以驳倒卢瑟福。要是我们想做一次决定性的示范，就必须把它提炼出来。假设它在沥青油矿中按10万分之1的比例，需要多少沥青油矿渣才能提炼出1克的镭？ 这容易算，1吨。 数次给那电库单呢？ 在这。 为了得到一个足够的分量，我们定它个2吨。 这就是伟大的镭的发现。看，事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枯燥。 这个B元素真是让人泄气，我全都给他试过，我把最有吸引力的分子全部都给他试了一遍，可他还是无动于衷。 他最后还是会崩溃的。 歇会儿。 哎，我们灌了多少了？ 差不多1吨了。